欢阳戏水的。 转来， 哎呦，小姐，我在这儿呢。 鸳鸯一个要飞的，一个要游的，不要他笑，也不要他大。 哦，不要太小，也不要太大。 转来， 小姐，我还在这儿呢。 鸳鸯永不死，彩玉头青布，木绣下金翅，地方走路磨。 哦，地方走路磨。 转来，快快转来。 小姐，我还没磨窝呢。 配音四日花，成个红莲花，莲心用金线，莲冠用织纱。 小姐，您说的简直的是太细致了，我呢是一点都没记住。得了，您呢自个儿出来吩咐他们得了。 无用的丫头，快快搀我来也。 瞧我们小姐还要人搀呢。

您拿。 小姐心愿，三番五次终不成心，故而落泪。 原来如此，随我进来。 哦，是是是。 老夫人来了。 参见母亲。 罢了，一旁坐下。 小姐正为这锁铃铛的花样不中意，在 生气了、 哦、原来是为苏林郎之事啊。薛良、你偌大年纪还不知小姐的心意吗、再去换来、 好待老奴再去换来，再去换来， 不用换你 啊。薛良、小姐说不用换就不用换了、 是 将男儿交付与我、谢谢去吧。 是 薛大爷，这个是小姐赏给你的，你知道小姐的脾气不好，可心眼儿好。 多谢夫人。 谢过小姐。 多谢小姐。 歇息去吧。啊，美相， 有， 取我的珠宝匣儿来。 是。 好女儿，乖女儿，家中的珠宝都任你挑选。来，儿啊，为娘这里有的是好东西。啊，儿啊，你来看呐、啊。这是夜明之一串，乃是无价之宝。No, 为娘与你装在难暖。 哎呦，这个宝贝要是给了我，鼻子都乐歪了。 啊，母亲，有难事多藏一回刀啊。 话不是这样讲的，我们本地有过相府。凡女子持家必有这锁麟呐，为的是早生贵子之意呀。儿啊，这里欢迎，这是吃金链儿，为娘也与你装在难暖。 妹儿、 那家小姐呢？ 回房去了。 哎呀，快与她送去。 我知道。 顽皮的丫头，像这世界之上，我们做母亲的疼爱女儿，俱是一样啊。 对不起你呀， 爹爹，何事此？

敲啊。 什么？用力敲？ 用力地敲。 敲坏我这锣你赔得起吗？ 这 听我跟你说，有点声就对得起你。 Woo! 老头过来。 啊，做什么？ 我说你们还有点家庭教育没有？ 你这是怎样讲话？ 这大喜的日子哭什么呀？啊，要我呀，乐得连小嘴都喝不上了。 她是我的女儿，她爱哭，哭与不哭与你什么相干？与你什么相干？ 你还别横，到了婆家不知道怎么过日子啊。哭得真讨厌，讨厌，讨厌。小姐，她又哭了。 今日为真爱分钟与了，终于人为真的真好，我不许出难愁，等待你好好好

听众朋友，马派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 Thank you.